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位于德胜门箭楼的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昨天开始举办中国古代刀剑文化展。展览以讲述中国刀剑发展史为基础，从石器时代的古制石制刀剑出发，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刀剑发展的全过程，向观众展示中国刀剑的整体风貌。展览将持续到11月26号。第三届中国园林园艺景观苗木博览会今天继续在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苗博会参展种类达到120多种，展览规模达5000多平方米，共有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150多家企业参展。梨园艺韵北京民间工艺美术专题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100多位民间工艺美术家的240多件作品，展现雕漆、精绣、脸谱、盔头、皮影、风筝、面塑、泥彩塑、剪纸等40多个门类，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艺术表现力，为朋友们呈现掌上梨园、可穿戴的梨园，营造一个更加亲近易懂的梨园世界。未完待续群展在北京林政艺术空间举办。本次展览借由5位川美毕业生早期在绘画领域对中国艺术当代性的探索，以开放的语境看艺术家们如何变换面貌，以寻求中国艺术的当代性视角和发展可能。从展览出发，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更为当下中国艺术发展所要面临的困境和机遇建立了一个讨论的平台。白盒子艺术馆正在举办有点关系张周杰个展，本次展览将呈现张周杰甄选的近几年所创作的40多件作品，其中有一件装置艺术作品是根据白盒子艺术馆空间定制的大型3维立体结构装置，站在艺术家的角度，将陈列艺术空间的美感更加具象地表达出来。北京松美术馆正在举办感同身受雕塑展，展览题为感同身受，以解释你我感知相同性的角度展开，将艺术家和作品的关系、观众与艺术品的关系纳入其中。红砖美术馆上月起推出日本艺术家加藤泉中国的第一个大型个展，展示艺术家过去10年中创作的50多件作品，包括为这次展览全新定制的织物系列《无题》和其在红砖美术馆园林区中的驻地创作。同期展出的文献展将邀请观众在丰富的艺术体验后，深入了解艺术家的创作状态以及艺术历程中的重要节点。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 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向所有的曾经教育过我们的、教导过我们的，而且教育出我们如此优秀人才的老师们问一句：您节日快乐，您辛苦了。 是的，还要问现在依然工作在教师这个行业上的每一位老师朋友们，祝愿节日快乐。 是的，是的，我们一直在琢磨我们的住在八七六怎么能为老师在这一天特别的能够服务一下。特别巧，在上上周的时候就有一位老师啊， 吓我一跳，我以为说哪个教室需要重新粉刷重新摆设一下桌椅。 哎，真的，我还特想收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收着。但真的有一位老师是人家自己家里边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开始呢，我们经过了两周的沟通，终于把他们家的一些 所有需求， 没错， 都了解明白了。 对，所以呢，因为今天正好又是他的节日，我们呢优先插个队。其实人家也是排的挺早的了啊，优先插个队。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要解答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位教师朋友，人家的名字叫盒子啊，是一位女老师，小学老师。最近呢，应该不是最近了，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刚跟自己的丈夫有了自己的小房子，就在他们学校附近，但是呢，迟迟没有装修。 嗯啊，就是因为想法很多。 哎，主要聊了说那个没钱啊，经过了这一年啊，攒了一些钱，而且呢，确实因为孩子的上学变动问题，可能是要上小学了吧，所以要必须在那边住了啊。最近准备开始装修了，所以遇到了很多问题，这就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如果您也有任何的问题，关于家装的呀、买房的呀等等等等，也都可以来找找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来聊聊，或者找到咱们节目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每周一都是解答大家问题的时间。两位专家呢，我们再来先介绍一下啊。第一位，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我们叫他小妙手，因为没有他改不了的房子，没有他装不好的房子啊。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就是看什么房子都有问题的谭伟佳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好啊，今天咱们先来看这位盒子老师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能看见盒子他们家的这个户型图了。问题比较多，咱们一个一个的来啊。先简单介绍一下，他说他的房子是95年的老房子，说咱们节目之前聊过老房装修，受益颇多，但是呢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让专家来帮帮忙，就靠你们二位了啊。先看第一个问题，他说了，我们家的户型是这样的，就是不知大家能看到啊，能看到，说据说是改动过，现在呢他希望客厅能够大一点，怎么改？我先跟没看着他们家户型的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还不是特别好介绍啊，因为稍微有点乱。反正有三个卧室，目前呢按说 应该是没有厅的存在，全是过道了。 嗯 啊，厨房呢和卫生间呢分别位于整个房子的一个是位于南边，一个是位于北边。然后呢，进门口呢是在这个西边。啊，有一个小小的储物间，也有一个阳台，阳台呢也是冲南的，应该说还不错。整个这房子卧室也好，所有的卧室基本上全朝南，而且呢厨房呢也有窗户， 嗯， 整个还不错。来，咱们先解答第一个问题，现在卧室是够了，但是人家想要一客厅，这怎么办呢？就把一卧室拆了呗。 其实刚才已经提过了， 嗯， 这个有可能是改动过的。 对， 我们从户型图上看，你看只有一种可能，而且这种可能一定是唯一的， 哦， 就是我们现在离进门最近的那个次卧室是硬生生隔出来的。 哦，这个就是隔出来的。 对， 因为它恰巧有一窗户，看着隔得还挺好。 就是房子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真的出现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把这个最西侧的这个次卧室拆掉之后，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正常，也非常能够让大家伙儿接受的一个房户型了。 对， 你之所以不好理解，就是觉得或者是不好阐述，就觉得哪儿都是过道，哪儿都是卧室，好像就没别的什么功能了。对，而且刚进来之后是找不到厅在哪儿的。 嗯， 其实如果把这个卧室去掉之后，这个房间就很舒服。 哎，还是，其实这个挺简单的哈，就按这个我们的刚子的意见，直接把一进门的这次卧改了之后就 OK 了。那您旧手也布置布置，我这个电视放哪儿？我是沙发啊什么的，这怎么摆放比较好呢？ 嗯，其实我们现在如果要把这个全部拆掉之后啊，一定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一边有沙发，另外一边呢可能就是那个 餐桌。 对，餐桌其实还好，倒不是特别第一要提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沙发呀，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你要考虑一个原则，就是第一，坐人端要进窗户端，就是人一直在一个光线明亮的地方。这个是一个第一原则 哦，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您多关注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在房间里边坐着的时候，看到的外景是不一样的 哦。 哎，比如说坐在东侧，那么看到的全是天空；坐在西侧看到的全是高楼。那么我宁愿会建议看到的外边是天空的，会更好一点。 哦，明白。我还以为是旋转房。 我 没有，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买什么海景房啊，什么那个山景房啊，这些其实卖的都是外景，房间结构其实 是 一样的。 对， 这么好的景色，如果屋子里面看不到，那买的不亏了嘛， 对 吧？对，我们从这儿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我们从哪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更开阔的视野，我们就以哪儿为作为主要坐向。 嗯， 对，这个是我们一个大的原则。 哎， 然后呢， 我插一个问题啊，不好意思，就所谓的我们说要客厅敞亮一些，所谓的这敞亮应该是什么位置敞亮呢？是就是亮堂，是沙发的位置亮堂，还是比如说哥说的餐厅的位置亮堂？到底是哪个方位亮堂呢？ 能都亮堂是最好的。 哎， 这当然这句话等于没说 啊。对， 然后是这样啊，无论是怎样，我们其实能够想象一个事情，从这个厅里面，我觉得沙发的这个区域应该是第一位首位的。 哦，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主要亮， 明白。明白，所以哪儿亮就把沙发放哪儿，那就是放在这个靠南边的这个窗户这儿就可以了。 对，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别背光。 啊，别背着光。 对，背着光的话，人脸全都是黑的。 对， 这个时候总是觉得不舒服，所以说别背光，顺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光线比较充足的地方，保证这两个，其他的其实相对来说都可以弱一点。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客厅好像电视不是很好放，为什么那好像有个什么呢？有个储藏间的门。 嗯， 那么您就把这个储藏间用作一个不是特频繁使用的储藏间。您可以把电视机后边装个架子，如果储藏间的门稍微碍电视的事儿的时候，您可以把电视挪一挪。对吧？然后再开启这个厨房门，不是开启这个储藏间的门，关闭储藏间的门，这样所有问题全解决了。 哦， 对，不要受这个使用频率并不高的小空间影响特别大。 就类似于遥控幕布， 不，电视机架子，电视机架子就是从墙上固定一个，然后另外一端是固定在电视机后边，它可以撑出来，左边右边可以随意调整。 啊，有点类似于可移动的小白板。 差不多，差不多。 对，这个其实从网上很好见，大概100多块钱就能买得到，很方便，可以随意调转角度，然后可以随意拉取这个面，但是它的可移动范围可能也就是40厘米左右，也就是这样，挺方便。 那你为什么不建议放在东边的那个墙上呢？ 我们刚才其实简单说了个事儿，就是那第一，坐的沙发要进光线；第二个呢，就是别对这个交通枢纽有阻碍。我们如果要是把电视放在东边那墙上，那沙发势必就会放在西边墙上。是西边墙有一个储藏间，还有一个厨房，那么就觉得有可能会挡一点厨房的事儿。 哦，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非常简单，您就可以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这个相对于也比较简单，人家说了，阳台和主卧的地面是有高度差的，这个确实老房子基本上都是这样，有一台阶儿。 对， 他就问了说，在装修的时候能改平吗？如果可以，大致怎么改呢？是往里边添水泥吗？ 不是，是这样，阳台呀，它做的时候，最开始做设计的时候，其实阳台其实不属于室内部分，它属于室外部分，或者半封闭阳台。后来我们是为了干净，为了能够多增加一点利用面积，把这儿给封起来了。所以说那个它有可能会比外边稍微的那个高一点。我们如果要封堵的情况，就把它填平的情况下，一定要选择轻质材料。现在市面上轻质材料其实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轻体砖，就是那种发泡砖、气泡砖，很轻。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市面上我们有些时候买养花会有那么一些那个小的小颗粒似的，就是棕色的那种叫陶粒，我们可以掺上一些陶粒这种轻质的材质，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地面回填。而我们再去建议的时候呢，就是回填您一定要找一定的坡度，因为那坡度不用特别大啊，就是让流水别那么容易往卧室里边流。阳台呀是有可能会容易进一些水的，比如说下雨的时候忘了关窗子了，进来一些水，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些水别往卧室里边流，还是尽可能往别的往那个就是远卧室端，然后留一些，这样可能会更好。 好，这个我们正在回答呢是一位小学老师啊，名字叫盒子，他的问题。如果大家想要看看盒子他们家到底这些问题都在哪儿，这个户型是怎么样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了。另外您有问题，比如说像春风拂桃林就说了，给我们发来一个，这应该是自己画的他们家的户型图，说得提前好长时间发呀，哎呀那我赶不上了。这个别着急，因为恰巧啊这周的问题特别多，所以呢我们临时决定把这个明天的节目我们也做成一个答疑节目。而且明天呢不仅这个小妙手刚子在，虽然博士不在啊，但是小妙手刚子还会带一位也是非常优秀设计师，我们一块儿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像春风拂桃林，如果今天有时间我们就解决您的问题，如果没时间的话，明天您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大家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找到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就可以了。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就回来。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回来接着看盒子的问题，这是第三个问题了。刚刚阳台和主卧的这个地面咱们也处理完了啊。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的水道的那个管子是暴露在外边的，一般老的房子都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他们家进门的头顶上也有一个管子，他给我拍了照片了，我没有，今天没有，大家没法看到。其实如果您家也住过老房子，您就会知道上面应该走的是暖气管，要不就是什么管啊，反正也走了一条管子。 这怎么弄呢？我装修的时候是要把它们隐藏起来，还是怎么弄？能改吗？这可能 不能改 的可能性不大哈。 对，改的可能性几乎不大。说几个事儿，就是第一呢，我们头顶有管子情况下，地面肯定没台阶儿。对，地面有台阶的话，那是同层排水就会比较高。所以说有的要么有台阶，要么然后头顶有一管子，是二选一的事儿，是必须的。我们现在这个头顶有一些管子，而且以前的房子啊，可能尺寸都卫生间尺寸都不会特别的大。也这个管子呢，可能往下降的又会比较低。很多人为了保证高度，可能都不会把它单独包起来。那可能也就外漏了。那么我们常规在去做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给它进行阶梯式把它包起来，就是把油管的地方低一点包起来，其他地方还是保证高空间，这是一种形式。另外确确实实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真的 不将它包起来。就是简单的处理方式可能就刷一些防锈啊，刷一些这个银粉之类的。如果你想 就漏着， 对，如果你要想让它稍微漂亮点的话，我们会从表面做了很多装饰。我们曾经做过，在表面做过烤瓷，就是它的这个表面的质感特别特别好。然后还有呢，就可以将它做成罗马柱的，然后还有从上去做成一些大树的感觉的，从上绘画的，各种处理方式其实都还有。无外乎也就是将它美化一下。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怎样的一个原则都是将它的好看。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做法。那么这种做法多种多样，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想法，每个人自己其实都可以动手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只是跟您说一下这样一种建议。不过啊，如果您家的下水管还是那种金属的管儿， 是没错，就是金属的 那种金属管的话，我其实不是特别建议把它包起来。因为九几年到现在为止也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时候下水管里边从里边往外就开始锈蚀了。对，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下水管的管壁它已经往外反锈，然后里边就很容易堵，这种情况都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政策，但一定用不了多长时间之后就会有一个集中更换的，就是这种形式。对，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情况下，会出现第一，如果我们集中更换的时候，有可能会对于您家的卫生间拆除会有一部分的损失。第二一个呢，就是您真的有一些漏水的情况下，可能没那么及时能够发现得了。 明白。 对，所以说像这种的老小区的这种金属管，这么多年没换过的情况下，一般的我不会特别建议把它包起来。 好。这就跟洗车的时候， 对， 是吧？人家说把发动机舱给我清洗的特干净， 对， 就是有些老师傅就不建议这么弄，就说 就你洗的越干净， 对， 它上那什么的越快， 对，好，来再看看第四个问题啊，这个他说了卫生间比较小啊，这是好多朋友发来的问题，基本上都有卫生间比较小，他说大概不到2平米，淋浴头几乎就在马桶上边。这怎么进行卫生间的功能划分呢？我们也聊了，他说他其实要是能把比如说洗手的那个盆儿往外挪一挪，而且现在最关键2平米他们家的那个洗衣机啊，就是原来啊也是放在那边的。还是 外边吧？ 没有，就在里边， 都塞在里头。 哇塞， 这中间是马桶，马桶斜上方就是淋浴，然后几乎 坐的 洗手盆应该是一进门的拐着，就是马桶的斜对面就是洗水盆。而且马桶特别小，旁边就是一个还是双桶的那种洗衣机。他说的是希望能够比如说把洗衣的功能能不能挪出来，因为要买那个滚筒洗衣机那肯定放不下，所以能不能把这个挪出来。另外呢，包括洗手的这样的功能能不能也挪出来。 都可以啊。其实那个对于小卫生间来说的话，无外乎就几种可能。一种可能给它扩展，就是我们能够把墙拆一拆给它变大。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把功能给它摘出来，别都从里边扎堆儿。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如果也挪不出来，也摘不出来的情况下，您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尺寸的，就是卫生间周边有些尺寸，给它扩出来一块地儿，扩出来这块地儿，比如说是给洗手啊，给淋浴啊，这样的话就变成干湿分区也好，或者是两块也好，这种形式也可以。 那像他们家这个你怎么放呢？ 我们一般的，但是肯定是能挪出来，一定是挪出来。比如说像我们的洗衣机完全可以放到这个厨房里边去。然后这是一，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可以考虑将这个花洒呀

长3米9的所谓的卧室应该用来干嘛呢？啊，请设计师给我设计设计，谢谢。 啊，那个这个房子挺小，1米6不到。我其实我真没把它理解为是个卧室， 真的，我想这就是储藏室嘛， 更衣间。 哎， 对。 对，我真的是这样以为的。其实我们还要先从这个房子里边究竟是多少人来住。 嗯、 现在看起来貌似是一个俩卧室两居室，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居室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对， 那么您可以将这现在的问题是厨房偏小， 嗯， 所以说我们看一看，如果能够将这个小的小卧室啊和厨房之间这堵墙拆掉之后，您将厨房给它变得稍微大一点， 哦， 让厨房好用一些， 哦， 这样的话肯定是要舒服很多嘛。 嗯， 另外呢，就是家里边其实缺了一个储藏间，或者是缺了一个衣帽间，您可以考虑考虑，在这个原来的那个小卧室一分为二，一部分给了厨房，一部分变成了卧室的衣帽间。 嗯， 这种改的格局方式，其实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喜欢。 嗯嗯。 但是如果真的是存在着，你这个不行啊，缺个卧室，缺个房子不够住啊。 嗯， 再小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屋子。如果您真是有这种需求的情况下，那我们其实这事儿就不是特别好说了，就只能是按照现有的格局，或者您可以将俩卧室给它匀一匀。 嗯嗯， 对，卧室中间这堵墙，然后您看一看能不能够动。如果可以动的情况下，您把这两个卧室稍微的挪一挪， 嗯， 就是大的稍微大一点，小的稍微稍微的，说错了，说反了， 就稍微中和一下， 稍微中和一下，可能就会更合适一点。 嗯嗯，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种可能的应用方式是这样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母子房。 哦， 这类似于宾馆里的套间。 套间。就是当有些时候，比如说像我们有了小宝宝之后， 嗯， 这个孩子要有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睡眠空间，培养他的独立性，离得太远的时候又照顾不方便，所以说就离这个房间最近的隔一个小门， 嗯， 然后小门进去之后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照顾。这种形式其实你也可以考虑考虑。说了这几种的情况下，还是要看您家里边有多少口人，究竟这个房子该怎样去住会更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您来定。 嗯，好，这个房子其实说句实话看着挺直溜哈， 嗯， 但功能布局挺奇葩的。那客厅放在了北边是吧，这个也不知道它有没有隔出那个卧室来，而且呢那卧室三的存在真的是太过有意思了哈。来问问这个，因为小玉后来又给我发了一个问题，我没有写在上面，也是小玉问博士的，说这个户型有什么硬伤吗？ 这个户型的话，你要论硬伤，确实没有太大的硬伤。 嗯， 但我始终感觉，我刚才感觉一样，这个厨房跟卫生间虽然没有正对，但是厨房在这个位置太小，我建议扩大。 嗯， 这个是我所建议的，就是这一点。 嗯，其他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啊。 其他并没有太多的硬伤。你要说奇葩户型嘛，其实不算很奇葩。 哦， 哦， 哦， 只是实用 起来从形状上 不是那么舒服，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只不过在分割上显得有点不太合理。 对，没错。 对， 嗯， 我插一问题，比如说像这种客厅朝北的房子，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在咱们空间心理学上面， 这个问题常见呀。虽然地球的磁场是现在在咱们这边是东西向的，房子是南北向的，当然客厅能够 朝南最好是吧， 向南最好， 嗯， 但他现在如果说两个卧室居住人，如果说是上班族，白天就去上班了，晚上回家只看个电视，其实南向对他来说并不是有很大作用。 哦，好的，看来问题也不大啊。 如果楼间距够的情况下，北向未必很暗。而现在类似于北京东北三环、东北四环，其实很多房子它应该是东北向的，东北向的在早上10点多到11点多那个时候还是有阳光的。 嗯， 吓我一跳，我以为说东北方向那边晚上的霓虹灯啊灯啊也很亮。不亮不亮。嗯， 好，来咱这样啊，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看一下第三位朋友，这是高晨玉的问题。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高晨玉的问题是，他要买新房子了，现在呢可能是相中了两个户型啊，所以想请两位呢来帮他给断断，这俩户型选哪个好呢？各位也可以来一起出谋划策一下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三，您会收到两个图，一个呢应该是99平的三室两厅一卫的一个房子，还有一个呢应该是87平的啊，一个算是两室一厅一卫的一个房子，这个哪个好呢？如果要您买的话，您会选哪个呢？高晨玉现在就在犹豫，来吧，这个谁先说？博士， 这两个户型都不错，都不错。要我选的话， 都买不合适， 我会选择三居， 就是99平的这个， 对，99平的三居， 因为它大， 因为它更方正，动静分离更合理一些， 嗯。 哦， 但是99的三居会不会觉得 有点每个屋都小， 对， 是吧？ 不太有问题，不太有问题。记得我上周那个上个月，我自己不还看了一个比这个还小十多平的三居，户型是一模一样，去实地看也没那么小。 哦，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看一看它的真正得房率是多少。 对啊，对啊， 公摊面积 对、啊、 现在占了30%， 对、 啊，公摊 如果特别多，那他再说是99也没用。 嗯， 这种房子普遍公摊会25左右吧。 也就是这样了，因为楼道啊、车库啊、电梯啊都算。 嗯， 这个取决他们人口。要我建议的话，如果说想多备出一间小孩的书房或是自己私密一点的空间，99平更好。而且99平这个房子方方正正，没有任何的忌讳。 嗯，这个咱们的刚的呢？ 这样，其实这两个房子看起来都是各有优点。 嗯， 关键是买房子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走， 看有多少钱。 不，多少钱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究竟有多少人来去住。 嗯， 两居室大大方方很舒服， 嗯， 但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问题，你比如像我们家，然后两口人一个，然后再加上孩子一个，爹妈来了之后怎么办？ 嗯。 那我们有些时候就会很尴尬了， 出去， 你睡办公室， 对，你出去， 违建，违建， 对，就会存在这种问题。所以说三居哪怕稍微小一点，它也是一个三居， 嗯， 这个时候它一定会有它这个这种情况的一些便利性。 嗯， 当然了，如果您这个边上还有一套房子，对吧？或者说那个这种频率太低，那么两居室那一定是在更长时间下住着更舒服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厅的面积也感觉还是很大的，卫生间感觉也挺大的，都还挺舒服的。 嗯， 对，看看你对三居的需求是否真的那么大。 对，它两居室这房子就是大家俗称的眼镜房。 嗯， 啊，多规矩。 嗯， 一左一右的卧室，中间是一个洗手间，而且这个洗手间又不正对着户门，户门呢反而是在边上。 嗯， 很实用。 对，其实陈玉现在面临的问题我原来也面临过 啊， 就是我原来也是在一个100平的三居和一个100平的两居里边选，我就当时决定要大的，就是看着敞亮 啊，所以就要100平的两居了。 100平的三居我就看了，就觉得小，太憋屈了，每个屋都特小，连主卧都相对很小， 很小， 很小。但是现在你让我现在再去选，我可能会选100。 咱俩是一模一样，我 是不是？ 我有一套房子是120，八室两居室，多奢侈。 哎呦， 现在也是觉得两居室不够住。 哎呦，买了个218的， 218一居室。 好嘞，这是我们的意见啊，看您自己的抉择吧。最后一个问题，这是叫老凯来了。他说大家来看看这个户型啊，怎么改住的才会舒服一些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4啊，这是我们好久没有见到的一个奇葩户型，我都不知道老凯来了哪儿找的，这不会是你的房子吧？我的天， 真难为他了。 哎呀，来，那个博士先来说一说。 奇葩户型毋庸置疑的，有一个最奇葩的是我跟刚子现在看不明白卧室 B 怎么进去 哪儿呢？

4006068。